卷，车上家里远路 青山耳 边，白天晚上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有一位街坊说，近年来他的朋友数量和他钱包里的余额随着年龄增长呈反比例下降。这件事儿，街坊小花小猪大磊怎么看呢？咱们去听听。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朋友数量和他钱包里的余额随着年龄增长，就是越成长，这两样东西越少。 正常啊，而且咱说咱得一样一样说啊，咱虽然是两件事，但得一样一样说。这个先说钱，钱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少，分人。 嗯， 有的人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 哎，大雷你呢？你是哪种？ 断片了， 我是同步增长的。 哦。 钱和这个成比例正面增长的，但是还没到谁能超过谁的程度。 还说什么来着？ 刚才说第二个就是朋友，随着年龄增长，朋友越来越少，这特别正常。 是吗？ 没了。 你也是。 再这么说，比如说小花，你要活到100，你的朋友几乎可能就都不如你了， 都是长寿老人。 可是说这话的潇潇不是才活到30吗？ 那说明他的这些朋友身体都不好，要不岁数太大了。 那咱们仨是硕果 仅存的 啊， 咱仨算硕果仅存的。 这数量变少，我觉得可能是交友不慎，或者说，这个 丢俩， 或者说就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啊，不一定都是伤了。第一个得看他这朋友双方是不是爱走动，有的人那个8年不走动也跟好朋友一样。有的那个一天不走动就渐渐的疏远 啊， 朋友性格不一样。 还有那朋友，对对，动不动到外地发展了， 对， 工作原因比如外派了， 对对，出国了， 对吧，越来越少，就正常 去那个 啊 宇航员。 哎呀，等会儿我宇航员都叫出国吗？ 宇航员去外太空了。 唯独这个肯定得回来，你说是去美国去澳大利亚都有可能不回来，在这定居，唯独去外太空这位准回来， 要不然饭票不够。 因为大家有个前提，你们在地球上算朋友。 小花，咱们现在聊天这个体系都这么大了， 他是动画片逻辑 啊，地球都罩不住了。 他这个有一定代表性，有相当一部分的 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或者他自己的圈子变了。你比如说他以前是会计， 哦， 在自己单位当会计，后来突然一下 后勤。 哎， 那怎么因为这个朋友就少了呀？ 不是，他接触的面不一样啊。以前的时候 朋友管你是什么工作呀？ 管你比如说他是一个警察，他就说他是一卧底吧，把这些都逮起来了，然后他朋友越来越少了。 你是电影思路啊，我看出来了啊，无间道。 他不是无间道，他是见不到。 要么就是那种，就是其实朋友啊，就是你不理我呢我就不理你，但是你一理我呢我话比谁都多。 那他这样人肯定朋友越来越少，这一沾上就没完，谁受了啊。 但是好多朋友不也都这样吗？ 对， 有一段时间你要不理我呢我可能也想不起来你，但是咱俩只要一碰的，哎呀， 一拍脑门就想起你来， 话就得多呀。 对，想当年呢，到现在呀，过去从前呢， 说不完的话，这还是交情够的，我觉得。 不，交情不够的也这样， 交情不够也这样哈。 当然了，你比如说多少年没见，你们俩没什么交情， 哦， 就比如幼儿园的这个同学，俩人见面，哎呦，一看40多年没见，哎呦，想当年呢， 他就比昨天见的那个朋友说的可能就多哈。 对对对， 因为他有40年的积淀。 嗯，有39年空白也没得了啊， 40年积淀比40年脚垫强多了。 嗨，小猪说也对，如果你们俩的生活的差别太远的话， 嗯， 你们可能见面也不一定有那么多话说。 对，或者说你有的朋友一步登天了，可能确实就离你越来越远了。 比如说大雷。幼儿的一个好朋友是宇航员， 呲一下给呲到外太空去了， 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跟大雷见面，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他们俩共同的话语呢， 都是什么抢蛋糕啊，玩弹球啊，上树摘枣啊，掏鸟窝呀， 吃葵花啊， 哎， 葵花， 吃槐花， 哦，吓我一跳， 吃葵花籽啊， 嗯，够桑葚啊。可人家说的都是什么呀？这个伟大的宇宙空间，然后现在8大行星什么样， 然后有流星，有陨石，有太阳风暴，还有黑洞，多么可怕！ 什么绝对温度了呀？什么地球变暖呀？外太空的宇宙膨胀了呀？往那里听一会儿，睡着了。 哎呦，睡这香啊，比吃安眠药还好呢。 刚讲到黑洞的时候，往那里醒了。 就这，我明白呀、啊。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 那你讲讲超大质量的黑洞是怎么样的变化的？ 黑洞啊，就是挖完之后打这边铺铁轨，然后铺过去之后那边出火车。可也是黑的洞啊，俺不眠，赶上前去杀他给我干干净净。 后来那宇航员也说了，哎，大磊，那个别勉强，别勉强。 什么事儿我就勉强啊？ 就是跟你聊不到一起去了。 他呀，不会聊天了，知道吗？不接地气儿、 哦，不是不接地气，您不能永远都，你看 小时候是吧？ 对，老聊童年啊，是不是？让人外人一看， 没得聊了。 可童年是美好的。 是，但是你们俩那事儿吧，就那么点事儿，来不来去聊吧，也是觉得有点没意思，想跟你聊点别的话题，给你扩展点知识面。 哎，转不出去， 到你这儿啊，净碰壁了。你说这 他给我讲的知识面吧，我也不上宇宙上，我用不上，多等我上宇宙登舱时候，我再问的还来得及。 对，还有一种就是你们在一起不好聊。 什么叫不好好聊？这我没懂。 你觉得最起码的礼貌尊重应该的吧，可是他们不懂。 小孩能举个例子吗？ 那比如说吧， 最起码的礼貌是什么？见面客气， 不在别人面前炫耀。哎，这是不是一个最起码的尊重和礼貌？ 哦， 这位在你面前老说， 看了吧，看了吧， 我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哎呦，这是哪年的事儿了？哎，这话我也能说，我爸爸才是最好的爸爸呢。 不是，老说什么处处拿爸爸压着你。 他爸爸还真不一定压得住我。 我爸爸是大官。 我爸爸是大款。 我括号一下，这是你们30岁以后的对话啊。 我听着不像啊。 这个实在是跟那个宇宙空间那聊不了了。 完了以后呢，接着聊啊。我怎么比你高明？ 怎么比我高明啊？ 就是各种方面透着比你高明。你随便一件事跟他聊聊你的烦恼，他都一种居高临下的指导你的方式，让你认识到你就是不如他懂。 是吗？ 嗯， 比如说我跟他聊什么了？ 可能你聊了一些这个你们单位的女领导的事儿，你跟女领导相处非常困难， 不对眼儿。他能比我强多少吗？ 你吐槽20分钟以后呢，他刚说一句我们单位也有一位女领导，还没等他说完呢，你马上就接着说你们单位的同事也很烦，又吐槽了20分钟。 这位呢刚好说那个他们单位的同事，哎，你又接着吐槽什么呀？ 我们接着 家里人 又吐槽20分钟， 又20分钟，然后吐槽了 这整一钟头了 啊 到这个你看这里面谁更容易得罪人呢？ 那一定是他。 人想跟你一块聊吧，你老不让人聊，截断人的话题，转移新的话题， 那说明他的这个聊的欲望不强烈，他要是特强烈他就能打断我。 哦，就你呢可能是截断人家聊天话题的欲望太强烈。 是我憋屈时间太长了。 哎呦，你有什么可憋屈的？ 人 你不就是单位不顺心，家里不顺心，然后街坊邻居不顺心吗？ 就是人觉得你不太理解人家吧。 对，不懂得倾听，就知道倾诉、完说半天人家也不知道跟人家生活当中有没有焦点，人家烦你了，就这样你的朋友越来越少。不是，这样就能研究出来你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钱也少了朋友也少了。 所以你呢中了朋友之间相处的一个大忌，就是他无关紧要，明白吧？ 他有关紧要，他需要保持住他有关紧要的地方，把他无关紧要的地方甩开。 是吗？ 那当然了， 那不是对聊吗？就咱俩坐着，你跟我说两句，我跟你说两句，结果呢你变成你都说不让人家说一句，你这是对人家的尊重吗？ 哎，他可以等我说完他再说那好多句啊。 问题是您这没头啊，您连喝水的嘴都顾上着。 当然我也觉得他有问题， 对 吧？对，不能说你就绝对的蒙孤、 哎、你这才说的点上。他有问题， 他老是透着比你高明，所以呢激发你的斗志，你呢就想噎他。 对，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他每句话之前准加上我爸不是大官，给你激怒了、就是你已经把你挤兑的啊，什么吃香的喝辣的山珍海味都没得说了，最后比吃药了、王大磊说了我吃二甲双胍，那位说二甲双胍算什么呀，我爸不是大官，我吃二甲三瓜，跟你比着 说的是二甲仨瓜， 还有俩枣，天天二甲仨瓜俩枣的。 大磊问二甲是何物啊？ 就是三甲的弟弟。 哎呦喂，一甲都没得上啊。 他就是刷自己的优越感。问问大磊呀、 他不是刷优越感，但是刷他爸爸。 明年春节去哪儿啊？大磊说我去一趟 欧洲啊，还是美洲啊？ 大磊说我去趟广州， 也不错也不错， 好吃的多呀、 对，那对方就说不行啊，大磊得出国看看去啊，去过哪儿啊都？ 嘿，我这明摆瞧不起，我去过地方多了。 哥们儿，我去年去了趟北极，哎呦，真冷，真冷， 怎么把他冻死？ 哎呦，怎么能这么说？那是朋友， 得见识一下啊！那咱们大千世界这么美好，这北极大冰筷子，呵， 好， 就看这个了。 好，到那儿刨冰去。 哎呦，那么大的冰山啊，还往你那撞，哎，可逗了。没去过呀，大雷？ 有去趟南极没有？ 去了。 这人生在世啊，你得体验啊，好多人生那个感觉，你真是你不过那儿，你真不了解。 对， 也没多少钱，二十几万去了。大磊那腿一盘，眼一闭， 哎呦，嘴里念着不听不听蛤蟆念经，不听不听蛤蟆念经， 挨个数了办公室的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卯酉， 那位插不上话了。 行行行行，我干嘛还腿一盘眼一闭？ 对，属于那种就是 停闭症反弹。 对对对，入定 有这种状态。 对。 所以他呢后边为什么插不上话呢？也不是你觉得他无关紧要， 关键我不睁眼， 主要他老比你高明，你受不了也。 其实也高不了多少，高一丁丁点儿。 这个高人一头的人呢，还有什么呢？有些人啊想利用你，王大雷。 哦，这种是有， 那可不嘛。 比如说啊，普通人呢求人帮忙呢，最好是第一时间把诉求说清楚，免得让人有利用的嫌疑。咱们经常在微信里有这样的：周三你有空吗？这人半熟不熟啊， 嗯， 这时候你就会想，有空吗？他找我什么事儿啊？是找我帮忙，还是 请我吃 饭呢？ 哎， 请我吃饭，我当然是 有空的。 有空，找我帮忙 没空， 那要看什么事儿了哈。这个怎么答呢？啊， 直接就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好，那就说明你在反击，对吧？ 嗯、 你有什么事儿，你先把你的诉求说清楚，我再权衡判断。你要如果一旦答了说，我有空，挺实在，得，马上他就接着说，哎，大磊。帮我带个班吧，好吗？我有点事儿，特别着急。我回头我再还你吧。将来， 将来， 将来，将来，我一定，我一定。 他是想以身相许是吧？ 那倒也没有，你帮个忙呗。你都有空，你再不帮忙，是不是？ 我有空就得帮忙吗？ 但是你确实觉得，哎，这怎么说？都答应有空了，那不帮也不合适。 嗯，帮吧， 帮吧。但是呢，本来你跟他是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的啊，但是这姑娘的这个说法呢，让你就觉得，哎呀， 他有心机了， 要不要跟他谈恋爱呢？ 我就一带班就这样的观念了， 是我想多了，是他说多了， 你想的也太缜密了，最后肯定是没成啊。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可能你的朋友关系有一种是因为这种求人帮忙的事儿呢，没有一次性的把要求的事情诉求说清楚，让人权衡之后做决定，人家就觉得呢好像有点你在利用人家的嫌疑了。所以说呢，就朋友为什么有的就会慢慢疏远，这是因为在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几个坑没绕过去的话，可能他们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什么坑啊？ 第一，总是显得我比你高明，对吧？ 高明坑， 这个是个明坑啊。 啊、哦，还有暗坑吗？ 第二，你无关紧要。 哦，无关坑， 这是井坑啊， 不是药坑啊。 第三，我想利用你， 这是利用坑。 这三件事可能会让你的朋友越来越少，甚至可能开始很不错的朋友，后来就进这仨坑里了。嗯，那你怎么办呢？ 最后要落一个什么？王大雷真坑人呐。得， 连环坑， 脏坑、井坑、梅花坑。 还有一种朋友是慢慢走远，为什么呢？情商太低了。其实刚才说那也是情商低的表现啊。 对， 这种情商低呢倒是小毛病，就是把天容易聊死。 聊死， 哎呦，要碰着这样人可麻烦了。本来大家聊得酣畅淋漓，就这一句话就把大家全闭住了、嗯、 比如说呢？ 比如说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说话了呀。比如说你们有个亲戚群、嗯、小猪在里边呢，嗯，群里呢小猪的二姨呢发了一个段子，其他的亲戚的晚辈呢都是哈哈哈的跟了一些表情包啊，或者是语言，甚至有人录了语音，哈哈哈哈哈。 这是早上开声的时候顺便录的语音。 只有小柱在里面发了一条，这都是几年前的老段子了，群里顿时鸦雀无声 啊。这就算把天儿聊死了。 哎，隔着屏幕呢、 哦、那这样来说小柱擅长。 这样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也就是二姨，不能说不认他，不然 对，在这个事实上是不能不承认他 的。哎，对，要是朋友的话呢，是不是？ 那也，反正一回半回还行。 三姨发一什么东西？你们要多吃点这个菜啊，这个菜呢是对抗这个天气不好有奇效。 然后他就在那揭秘，这种说法是胡说。 对，小猪还跟的是胡说假的。 然后就是最近辟谣的十大陷阱，就是这个。 当然，他三姨也不能说不认他。 对，因为二姨已经不认他了，三姨再不认他。 就又少一门亲戚，琢磨下一个该轮到四姨了吧。 顺序倒是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他们家行四的是舅舅， 那你意思就该打了吧。 但是看破不说破，其实呢也是这个 有时候是一种美德， 智慧，对对对， 是不是？而且这个能看破了不说破，能把自己这嘴控制住了，这个真得有点功夫，有些人这就控制不住。 对，小猪后来发现这问题了，就经常是这样，然后在里边发，我看破但是我就是不说破。 对，你要说说破对你二姨的某种知识得以一定的长进，那你说破委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直不愣登的假的，这段子早就有了，这不是让倩倩陷入尴尬之中吗？ 对， 如果这件事情有意对你二姨真的是好，其实你说破了我们也就忍了。 呵， 我们有时候就仗着小柱去说破去。 你就 在十年之前你跟二姨说钱留着干嘛呀，买房。 哎， 买房别存着。 对，当时他二姨说，哼，这孩子是不是傻，后来确实升职了，你二姨悔的这个恨你啊，你说这孩子当时要坚持坚持不就买了吗？反正怎么着你和你二姨的关系是好不了了。 那个时候你话说的直点冲点，其实我倒觉得 该冲的时候不冲，不该冲的时候瞎冲。 关键你要琢磨这话意义在于哪儿，重不重要，别净想这个，它不是铁律。 后来小柱在一边贴着一个橡皮膏，这边写着破，这边写着不破。 但是这个尺度确实难拿啊，就连我小花都拿捏不好。你说看破了就说破，说破到什么程度又不伤对方的面子，还是给人一个真的很好的建议， 所以这点只能向我学习。 哎， 你们俩这简直是比谁嘴快呀！啊， 哎，做的最好的就是我了。 哎， 你看这几个姨姨跟我关系最好， 你是不错，走一步退三步，走一步先说买房。啊，我这养老金我就买房了，亏了怎么办？立马退三步。嗨， 得挑时机。 对，得挑时机，也不是绝对就买房。对，您要万一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儿，您干嘛非得买房？ 对呀，您说这您要看病你就别买房。 这就是游刃有余，机动灵活，是不是？见风使舵，看人下菜碟儿。 你看把话题聊死了吧。 确实咱们得说啊，如果是真正的高情商的话啊，那我们看破不说破的准则就是不会让人感到难堪，对不对？ 对， 要不着痕迹的化解的尴尬，让人如沐春风。你比如说我们女生之间聊天啊，前男友啊工作好长得帅对我也超级好，哎，当时我怎么就没好好珍惜呢？洋洋就跟了一句，可说呢。 这绝对是跟王大磊是一个体系的，就说这么一句噎人的话。 李大红也说了，他是挺好的。 那一次李大红也看上了， 只有我说的最好。 你说的？ 嗨 嗨， 然后就这名中笑，把人笑毛了为止。 哎呦，你们仨人好。 不是，我后面笑完了以后说，好有什么用啊？不知道那个 天高地厚， 还是好看。 好有什么用啊？你也很好啊，你超棒的。 这 你们俩没在一起呢，不光是你没有好好珍惜他，他也没有更好的坚持啊。将来你一定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到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珍惜成长嘛，总是这样的。老话讲，吃一堑长一智，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的事儿多了他必长就好， 长得智的多了是吧？要那么些智干嘛使？ 小黄一听高兴啊，小花你说的有道理， 对，就喜欢智。 我得想啊，他现在情绪肯定是很遗憾的，对吧？ 嗯， 我不能加重他的遗憾吧，但都过去的事儿了，已经失去了，我也不能加重他的这种惋惜。我应该什么呢？告诉他咱们还是着眼现在，望眼 未来，展望世界。 失败感情有什么的呀？ 对， 人人不都有失败的感情吗？ 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对呀。不过我觉得说话这件事儿啊，不是个简单的事情。 那当然了， 他也不是每个人生来就有高情商，甚至还有其他很多商，对吧？放在里面 很多商 啊，比如说高情商高智商。 哦， 你智商太低了。 你智商太低，小花你这不对。 我没有说你。 那你说谁呢？ 不是，你跟一智商太低的人聊天肯定也有障碍。 多新鲜呢，小花你这个说话的这个方式就有问题，你的智商是不是最近就不高啊？ 我指的是人说有情商智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商呢。 你这意思就老举了半天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商。 工作上面的这个 工商。 小花，我买保险吧，都工商了。 学习上的学商是不是？ 我怎么都没听说过这些商啊？ 财务上的财商，还有这个经营上的经商。 哎，小花，就最后这词儿我还听说过经商，剩下其他的

绿皮疹子玩。 老娘就诙谐，老爱看这个。 来来来，吃吃吃。 来来，酒酒白酒打开。 来来 来，给老赵带上。 带上，把酒打给我带上，给我倒上，给我带上干嘛？ 你回去喝去呗。 那我们回去喝。 就在这儿喝这么多人呢啊！我不是家里缺酒，我跟你说家里好酒有的是，哪天上我们家去，好好看看。 真能喝假能喝呀？别到时候 干。 你看老苗，爽快人。 来来来来， 我这个随意啊。 别看， 老苗刚才那杯我可没看着。你 我这不。打开始就说我不能喝，不能喝。 你瞎说！ 前面没定规矩，你自己愿意干是你自己的事。 那还能不能坐在一桌上了啊？ 那我换一桌吧。 这个人呐，这是没骨气， 不是？ 你得有点志气。 我不能喝，我不能叫这个板呀，对吧？ 我跟你说，老苗，这就是什么呀？你得先有表示，你不表示，你让他怎么喝呀？是不是？ 我还需要什么表示？我这先干为敬。 对， 来来来，连喝三盅啊！ 你看， 这这。 你看、 哎、这两盅啊，再来一盅。 哎，我这仨了， 仨了，行，那我随意了。 你看，是 不 是 外场人？ 他这 不是个老爷们儿。 我这个人就这样，你知道吧？ 就这 样， 我看着你就这样， 随性， 就这样。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哎、不应该理他就。 来，老苗， 人性， 我以茶敬酒，你干两杯啊。咱这哥们儿情谊在这摆着呢，是不是？茶是好茶，对不对？ 来， 龙井， 来来来。什么人家过生日喝茶喝龙井，你这茶花会 菊花行吗？菊花，菊花配你这个， 要不然怎么着？那个老苗喝三杯，你喝一杯，行吗？ 行，我喝三杯茶，你来一杯酒， 成吗？ 就这样了，来，我是三杯茶，这走，快点，老苗等你了。 你这三杯茶不能往外甩啊！ 好，给老苗加个油。 老苗，来， 行不行啊？老爷们儿说了就得算啊。 来，跟 你好意思说这话吗？哎，别人说这也就罢，就你没资格说这话。你先把那杯给我追着， 干一个好吧？ 你干，去，你先把那追着我。 我还一口了，干一个，快点。 我谁跟你干的？不跟你干了，换啤的吧。我不喝白的，白的差不多了。 说好了。 这谁的茅台啊？ 哎，你看。 哪还有茅台、 啊？有好酒。 这谁茅台啊？ 有好酒。 哎、啊，行， 别放茅台，干嘛放着？开， 给带上。你又不能喝， 那怎么不能喝？拿来。 你能不能到底是？ 没问题。 那给满一大杯， 买一大杯。老苗，今天这是个喜庆日子，这人家是生日宴。你知道吗？ 是 生日宴什么日子？大家喝酒开心的 日子，喝个痛快，喝个开心。 吃菜都是次要的啊。 对。 这谁过生日？你们干嘛门门劝我呀、啊？ 不是，人家那80岁大寿，你想想你现在多大？ 你同寿啊？ 我有八十。 你同喜呀、啊？同喜。 你40岁 人家80，我40，怎么叫同喜？ 你啊，40岁是不是80的一半？你这是不是打一折？这算折寿？ 哎、我问你， 这日子说这丧气不丧？ 你说你40岁，你现在不喝更待何时？你80岁你能喝吗？还 我这瓶茅台都没了。 来，再开一瓶。 喝差不多了，也吃饱了。我、哎、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你看，劝你别这么喝，这怎么回事？ 少来，下次不跟你们俩在一块待着。什么人啊？说大话，使小钱、哎。 你看， 全是 体样子、体厚的人， 喝多了 这嘴都大舌头了。 你 这回去这我们又能送吗？ 对呀、啊，你 不爱送就别送，你这人性格我早认清了，喝酒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说能不送吗？ 你不是这么说的，你别以为我没听见。 怕你不乐意， 哎、我早就不乐意了。 我们是担心你，是 吧？我喝酒时候我就不乐意，我告诉你， 我没蒙你，就不爱让你喝。 我 爱人不爱跟你没关，又不喝你们家酒。 我说我随意，你也随意， 我 你非一盅一盅。 再见，我走了。 你看这是哎，嗨、啊，不， 那大理石的杯。哎呦，不行 啊！ 老苗摔了， 老苗， 行不行？酒驾属行吗？ 老苗还是醉了。 别废话，赶紧打电话。 老苗来了啊！ 老苗， 花儿呢？ 我的老苗， 没死。 喂，嫂子，别激动， 别激动， 没事儿，没。哎呦，怎么乐了？ 没死就这么高兴了， 你知道吗？但是老苗这有点不好。 老苗，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人怎么摔了？多让我心疼啊！摔哪儿了？哪儿磕坏了没有？蹭个皮儿了？ 问大夫去。 没事，哎， 待会再问大夫。 哎， 我先问问在座的几位吧。

王磊，帮我关下窗户。王磊，把灯关了吧。王磊，脸盆你别随便放。王磊，王磊，帮我下面的。王磊，帮我勾一下那个。王磊， 他们为什么不睡？ 家宝说：“姐，我忽然间有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我说：“什么呀？”他说：“你试着去了解那些你讨厌的人，你会发现，真的是越看越讨厌。”我还发现一个，我说：“你让你说，买了一件衣服，就少了一条裤子和一双鞋。”他说：“我还发现一个。”我说：“你接着说。”哎，你不喜欢我了，却长着一副我喜欢的样子。 王大磊啊，考到大学了，进宿舍呢，住的是非常高兴啊。头一宿之后，第二天起来问各位同学们：“哎，各位，我说实话啊，我昨天晚上睡觉打呼噜了吗？”其中一位啊，淡淡的说了一句：“哎呦，你打没打呼噜，我是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啊，宿舍楼走道里边那个声控灯啊，亮了一晚上。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啊，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 CD。